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IO 包中的接口和工具。我们在前面几次主要讨论了 StringStem Builder、StringStem Reader 和 ByteStem Buffer 这三个数据类型。还记得吗？当时我还问过你，他们都实现了哪些接口？在我们继续讲解 IO 包中的接口和工具之前，我先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StringStem Builder 类型主要用于构建字符串，它的指针类型实现的接口有 IO.write、IO.ByteWriter 和 FMT.Stringer。另外，它其实还实现了一个 IO 包的包级私有接口 IO.StringWriter。StringStem Reader 类型主要用于读取字符串，它的指针类型实现的接口比较多，包括 IO.Reader、IO.ReaderAdd、IO.ByteReader、IO.RunReader、IO.Seeker、IO.ByteScanner、IO.RunScanner 和 IO.Writer2， 共有八个，它们都是 IO 包中的接口。其中 IO.ByteScanner 是 IO.ByteReader 的扩展接口，而 IO.RunScanner 又是 IO.RunReader 的扩展接口。 Bytes.Buffer 是集读写功能于一身的数据类型，它非常适合作为字节序列的缓冲区，它的指针类型实现的接口就更多了。更具体的说，该指针类型实现的读取相关的接口有下面几个：一、IO.Reader； 二、IO.ByteReader； 三、IO.RunReader； 四、IO.ByteScanner； 五、IO.RunScanner； 六、IO.Writer2， 共六个。而其实现的写入相关的接口则有这些：一、IO.Writer； 二、IO.ByteWriter； 三、StringWriter； 四、IO.ReadFrom， 共四个。此外，它还实现了导出相关的接口 FMT.Stringer。 那么这些类型实现了这么多的接口，其动机或者说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简单的说，这是为了提高不同程序实体之间的互操作性。远的不说，我们就以 IO 包中的一些函数为例。在 IO 包中有这样几个用于拷贝数据的函数，它们是 IO.copy、 IO.copyBuffer 和 IO.copyN。 虽然这几个函数在功能上都略有差别，但是它们都首先会接受两个参数，即用于代表数据目的地的 IO.Writer 类型的参数 DST， 以及用于代表数据来源的 IO.Reader 类型的参数 SRC。 这些函数的功能大致上都是把数据从 SRC 拷贝到 DST。 不论我们给予它们的第一个参数值实际上是什么类型的，只要这个类型实现了 IO.Writer 接口即可。同样的，无论我们传给它们的第二个参数值的实际类型是什么，只要该类型实现了 IO.Reader 接口就行。一旦我们满足了这两个条件，这些函数几乎就可以正常的执行了。当然了，函数中还会对必要的参数值进行有效性的检查，如果检查不通过，其执行也是不能够成功结束的。下面来看一段示例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代码。在代码中，我先使用 StringStem New Reader 创建了一个字符串读取器，并把它赋给了变量 SRC， 然后我又 new 了一个字符串构建器，并将其赋予了变量 DST。之后我在调用 IO.copyN 函数的时候，把这两个变量的值都传了进去，同时把给这个函数的第三个参数值设定为了58，也就是说我想从 SRC 中拷贝前58个字节到 DST 那里。虽然变量 SRC 和 DST 的类型分别是 StringStem Reader 和 StringStem Builder， 但是当它们被传到 IO.copyN 函数的时候，就已经分别被包装成了 IO.Reader 类型和 IO.Writer 类型的值。IO.copyN 函数也根本不会去在意它们的实际类型到底是什么。为了优化的目的， IO.copyN 函数中的代码会对参数值进行再包装，也会检测这些参数值是否还实现了别的接口，甚至还会去探求某个参数值被包装后的实际类型是否为某个特殊的类型。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代码都是面向参数声明中的接口来做的。 IO.copyN 函数的作者通过面向接口编程，极大地拓展了它的适用范围和应用场景。换个角度看，正因为 StringStem Reader 类型和 StringStem Builder 类型都实现了不少接口，所以它们的值才能够被使用在更广阔的场景中。换句话说，如此一来，构语言的各种库能够操作它们的函数和数据类型明显多了很多。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 Strings 包和 Bytes 包中的数据类型在实现了若干接口之后得到的最大好处。也可以说，这就是面向接口编程带来的最大优势。 这些数据类型和函数的做法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在编程的过程中去效仿的。可以看到，前文所述的几个类型实现的大都是 I/O 包中的接口。实际上 I/O 包中的接口对于 Go 语言的标准库和很多第三方库而言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就拿 IO.Reader 和 IO.Writer 这两个最核心的接口来说，它们是很多接口的扩展对象和设计源泉。同时，单从 Go 语言的标准库中统计，实现了它们的数据类型都各自有上百个，而引用它们的代码更是都各自有400多处。很多数据类型实现了 IO.Reader 接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从某处读取数据的功能。类似的，许多能够把数据写入某处的数据类型也都会去实现 IO.Writer 接口。其实有不少类型的设计初衷都是实现这两个核心接口的某个或某些扩展接口，以提供比单纯的字节序列读取或写入更加丰富的功能，就像前面讲到的那几个 strings 包和 bytes 包中的数据类型那样。在 Go 语言中，对接口的扩展是通过接口类型之间的嵌入来实现的，这也常被叫做接口的组合。我在讲接口的时候也提到过， Go 语言提倡使用小接口加接口组合的方式来扩展程序的行为以及增加程序的灵活性。 I/O 代码包恰恰就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标杆，它可以成为我们运用这种技巧时的一个参考标准。下面我就以 IO.Reader 接口为对象，提出一个与接口扩展和实现有关的问题。如果你研究过这个核心接口以及相关的数据类型的话，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并不困难。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在 I/O 包中 IO.Reader 的扩展接口和实现类型都有哪些，它们分别都有什么功用。这道题的典型回答是，在 I/O 包中 IO.Reader 的扩展接口有下面几种。一、IO.ReadWriter， 此接口既是 IO.Reader 的扩展接口，也是 IO.Writer 的扩展接口。换句话说，该接口定义了一组行为，包含且仅包含了基本的字节序列读取方法 read 和字节序列写入方法 write。 二、IO.ReadCloser， 此接口除了包含基本的字节序列读取方法之外，还拥有一个基本的关闭方法 close， 后者一般用于关闭数据读写的通路。这个接口其实是 IO.Reader 接口和 IO.Closer 接口的组合。三、IO.ReadWriteCloser， 很明显，此接口是 IO.Reader、IO.Writer 和 IO.Closer 这三个接口的组合。四、IO.ReadSeeker， 此接口的特点是拥有一个用于寻找读写位置的基本方法 Seek。更具体的说，该方法可以根据给定的偏移量，基于数据的起始位置、末尾位置或者当前读写位置去寻找新的读写位置。这个新的读写位置用于表明下一次读或写时的起始索引。Seek 是 IO.Seeker 接口唯一拥有的方法。五、IO.ReadWriteSeeker， 显然此接口是另一个三合一的扩展接口，它是 IO.Reader、IO.Writer 和 IO.Seeker 的组合。再来说说 I/O 包中的 IO.Reader 接口的实现类型，它们包括下面几项内容。一、新 IO.LimitedReader， 此类型的基本类型会包装 IO.Reader 类型的值，并提供一个额外的受限读取的功能。所谓的受限读取指的是，此类型的读取方法 read 返回的总数量会受到限制，无论该方法被调用多少次。这个限制由该类型的字段 end 指明，单位是字节。二、新 IO.SectionReader， 此类型的基本类型可以包装 IO.ReadAt 类型的值，并且会限制它的 read 方法只能够读取原数据中的某一个部分，或者说某一段。这个数据段的起始位置和末尾位置需要在它被初始化的时候就指明，并且之后无法变更。该类型值的行为与切片有些类似，它只会对外暴露在其窗口之中的那些数据。三、新 IO.TReader， 此类型是一个包级私有的数据类型，也是 IO.TReader 函数的结果值的实际类型。这个函数接受两个参数 R 和 W， 类型分别是 IO.Reader 和 IO.Writer。 其结果值的 read 方法会把 R 中的数据经过作为方法参数的字节切片 P 写入到 W， 可以说这个值就是 R 和 W 之间的数据桥梁，而那个参数 P 就是这座桥上的数据搬运者。四、IO.MultiReader， 此类型也是一个包级私有的数据类型。类似的， I/O 包中有一个名为 MultiReader 的函数，它可以接受若干个 I/O.Reader 类型的参数值，并返回一个实际类型为 I/O.MultiReader 的结果值。当这个结果值的 read 方法被调用时，它会顺序地从前面那些 I/O.Reader 类型的参数值中读取数据，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多对象读取器。5. I/O.Pip， 此类型为一个包级私有的数据类型，它比上述类型都要复杂得多。它不但实现了 I/O.Reader 接口，而且还实现了 I/O.Writer 接口。实际上 I/O.PipReader 类型和 I/O.PipWriter 类型拥有的所有指针方法都是以它为基础的，这些方法都只是代理了 I/O.Pip 类型值所拥有的某一个方法而已。又因为 I/O.Pip 函数会返回这两个类型的指针值，并分别把它们作为其生成的同步内存管道的两端，所以可以说新 I/O.Pip 类型就是 I/O 包提供的同步内存管道的核心实现。6. I/O.PipReader， 此类型可以被视为 I/O.Pip 类型的代理类型，它代理了后者的一部分功能，并基于后者实现了 I/O.ReadCloser 接口，同时它还定义了同步内存管道的读取端。注意，我在这里忽略掉了测试源码文件中的实现类型，以及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对外暴露的那些实现类型。解析一下这个问题，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主要是评估你对 I/O 包的熟悉程度。这个代码包是 Go 语言标准库中所有 I/O 相关 API 的根基，所以我们必须对其中的每一个程序实体都有所了解。然而由于该包包含的内容众多，因此这里的问题是以 I/O.Reader 接口作为切入点的。通过 I/O.Reader 接口，我们应该能够梳理出基于它的类型树，并知晓其中每一个类型的功用。I/O.Reader 可谓是 I/O 包乃至是整个 Go 语言标准库中的核心接口，所以我们可以从它那里牵扯出很多扩展接口和实现类型。我在本问题的典型回答中为你罗列和介绍了 I/O 包范围内的相关数据类型，这些类型中的每一个都值得你去认真理解，尤其是那个实现了 I/O.Reader 接口的类型，它们实现的功能在细节上都各有不同。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将它们搭配起来使用，例如对施加在原始数据之上的由 read 方法提供的读取功能进行多层次的包装，比如受限读取和多对象读取等，以满足较为复杂的读取需求。在实际的面试中，只要应聘者能够从某一个方面出发，说出 I/O.Reader 的扩展接口及其存在意义，或者说清楚该接口的三五个实现类型，那么就可以算是基本回答正确了。比如从读取、写入、关闭这一系列的基本功能出发，描述清楚 I/O.ReadWriter、I/O.ReadCloser 以及 I/O.ReadWriteCloser 这几个接口。又比如说明白 I/O.LimitedReader 和 I/O.SectionReader 这两个类型之间的异同点。再比如阐述新 I/O.SectionReader 类型实现 I/O.ReadSeeker 接口的具体方式等等。不过这只是合格的门槛，应聘者回答得越全面越好。我在示例文件 demo82.go 中写了一些代码，以展示上述类型的一些基本用法供你参考。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和梳理 I/O 代码包中的程序实体，尤其是那些重要的接口及其实现类型。 I/O 包中的接口对于 Go 语言的标准库和很多第三方库而言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最核心的 I/O.Reader 接口和 I/O.Writer 接口是很多接口的扩展对象或设计源泉。我们下一节会继续讲解 I/O 包中的接口内容。你用过哪些 I/O 包中的接口和工具呢？又有哪些收获和感受呢？你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